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10月12号星期三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桂雅。选举是这样的，很多人为这个自己支持的政治人物来拉票，不过呢名嘴陈辉文一起拜托拜托一被冲上，他是求求新竹市的乡亲不要把票投给高虹安啊。陈辉文现在是他卡公爹吗？他是因为看到了卢秀燕、蒋万安不约而同放生林根人，相挺高虹安。也就是说呢，现在蓝营的支持者可能他们选票在新竹市有投票权的，可能就会流往高虹安的方向。他忍不住了，他喊话喊粉，你去看看高虹安2019年的时候为了挺郭台铭是如何的左批韩国瑜又骂李佳芬。他呼吁喊粉醒醒啊，年底的选战蓝白绿选票互相是怎么样作用的，我们稍后来分析。但是齁，哪里北当工作是背齁，可以为了要选票然后出卖自家的同志吗？还有我们来看的是今天美丽岛电子报的这个民调，他在带一个风向，他做的题目非常的有意思，他说如果发生弃保的话齁，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是黄珊珊会是一个最大的赢家。根本可能，感觉上呢很明显这一个民调就是要助攻黄珊珊，难道又是吴子嘉所说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吗？而国民党南投县长的候选人许淑华论文的部分，逢甲大学最后认定说有不当引述，但是还不到要撤销学位的地步。阿丽娜是被攻吼林志坚抄很凶的话，许淑华的论文抄得更凶，为什么标准会不一样？稍后我们来讨论。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贵雅好，大家好。 还有欢迎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黄进平。 贵雅大家平安。 以及我们欢迎前驻美代表处的政治组组长赵宜翔。 苏小姐大家好。 好，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贵雅好，大家晚安。 接着欢迎的是民进党立委陈廷飞。 贵雅好，大家好。 还有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稍后还有前立委陈柏惟以及南投县集集镇的镇长陈继恒会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今天先从昔日的挺韩大将陈辉文高声疾呼不要被高虹安给骗了，不要投给高虹安来看起。那为什么陈辉文看到了卢秀燕、看到了蒋万安挺高虹安之后有这样的反应呢？我们一起来看。 高虹安这个大是这个卢市长哈，这个思虑欠周了哈。卢市长因为这个这样子去接待，说什么立法院考察行程，江启臣是立委，李彦秀也当过立委，黄伟汉跑党政跑了20年，这个是故意的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新竹的这个林根人很不公平哦。光平，我讲快一点好的。2020的总统大选哈，这个高虹安发明的调和式民调，只有郭台铭跟蔡总统垫高低。蓝才能够赢绿啊，这个就是调和式民调的结果在这里啊，就是这各种排列组合哈、哦。然后呢，民调专家说从来没听过，什么叫调和式民调，根本没听过。在2020的总统大选哈、哦，高虹安去参加绿媒的节目哈、哦，骂韩国瑜批李佳芬，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要帮郭台铭出气嘛，郭台铭在国民党的党内初选输了，输得很不甘愿呐、啊。郭台铭那时候是承诺说，我哦，谁赢得初选，我就全力支持谁。郭台铭有支持韩国瑜吗？上电视骂韩国瑜骂李佳芬的，就是高虹安啊！高虹安就是郭台铭的侧翼啊，好不好？所以摄影大哥嘛，我拜托新竹的朋友哈，我帮忙，就我拜托你，你投谁都好，我跟你鞠躬，拜托你不要投高虹安，我拜托大家，他就是这种人啊！这我有讲错吗？他就是骂韩国瑜批李佳芬，所以新竹的乡亲，你不要被骗了。高虹安就是那时候他就是郭台铭的打手，就是郭台铭的侧翼，就是这么简单。你如果心疼韩国瑜，你觉得2020总统大选你输得很不甘愿，你新竹市然后投给谁我都没关系，拜托你不要投高虹安，好不好？把这笔账给他算清楚。我刚刚很激动，我差点连假发都掉了。我跟你讲啦，现在支持高虹安的人不是真的爱高虹安啦、他是爱高虹安后面的那个人。那个人是谁我就不讲了，因为那个人实在是很差差了，好不好？ 好，谢谢。 拜托拜托新竹的乡亲， 好， 拜托几个人，好，拜托啊，你要记得当年高虹安干了哪些事情。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OK。 好，辉文五仙兵，看你要给懂哈，有人称他的戏称叫做狮子丸，是不是？我这么说，来，我们来看，主要其实就是从这两场开始哈，十月八号的时候，这个卢秀燕她是跟林根仁在新竹，十月九号的时候，高虹安来到了台中说，说哦，那我也要来考察哈，来看看这个台中的建国市场的改建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亲疏远近哈，这个当中当然也是看出有一些差别，但是我有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是哦，辉文他过去是挺韩大将嘛，那晃哥，他现在呢说哦，我激动到我假发都差点掉下来了哈，而且呢，他是叫大家不要被高虹安骗了，不要投给高虹安啊，已经把那激动得几掉哎。 贵雅，我跟你借一下这一张哈，大家看一下哈，这一格哈叫做明媒正娶合法结婚，这一格叫做外遇。原本国民党只是想说啊，我就搞个精神外遇齁，大家搞搞暧昧就算了，结果没想到现在不止精神外遇，还发生了实质的外遇，而且现在看起来这个外遇的对象呢已经快要取代原配了，这就现在的情况。嗯，就林根仁莫名其妙说啊，你昨天不是用那个花轿把我娶回家，跟我承诺爱我一生一世吗？啊，那张梅是三名拍谁啊，给那里批成他命的三名拍谁。嗯，这就是现在国民党的情况嘛。但是这情况请问外遇会突然发生吗？当然不会嘛，我们又不是言情小说，这突然天雷勾动地火，这个外遇就是一个计划性的外遇。陈慧文为什么生气？其实道理很简单，陈慧文是个韩粉，这我想慧文他也不会否认。高虹安当时怎么骂韩国瑜？我跟你讲，那天的场景我就在，高虹安就坐在现在静平的位置，我坐在宜翔的位置，潘恒旭坐在李正浩的位置， 潘恒旭都来了。 对，那天的场景我在嘛，就刚好我在嘛。 温朗东坐在停杯尾。 对对，那一段就被网友剪，然后就说高虹安惨电潘恒旭。然后高虹安后来把他当作战机嘛，他自己还自夸说他应该可以改行做这个政治评论嘛，那天的场景我历历在目啊，也不过就是一两年前的事情。好，现在问题来了，今天如果说国民党在新竹没有提名人，你大可以跟高虹安策略合作，我没有问，我没有意见，因为民进党是主要敌人嘛。现在柯文哲在玩什么？他在玩统战那一套嘛，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嘛。国民党是柯文哲的次要敌人，主要敌人是民进党。可是问题我想请问，国民党你身为一个有主体性的政党，你们这样对得起林根仁吗？你说苗栗谢富鸿遭遇同样的状况，可是苗栗我们可以勉强把它解释成是这个兄弟戏强，因为戏出同源嘛。请问高虹安跟国民党有什么渊源？ 没有渊源啊。 对，那我更好奇的是卢秀燕跟高虹安很熟吗？应该不熟吧，顶多就是互相知道对方嘛，有熟到要两个人手牵手一起去逛菜市 场？不是手牵手，是十指紧扣。你的描述不精准。 好，十指紧扣啊，有需要两个人熟到两个人十指紧扣去逛菜市场吗？那请问，那很简单，周春米也是立委啊，哎，还要选县长啊。蔡培慧现在也在南投选县的，好，周春米屏东比较远，好，南投蔡培慧，你明天也去建国市场，看卢秀燕会不会跟你十指紧扣嘛？卡扎捆靠民，摩扣林的代际嘛。那好，那你告诉我说，这个叫立法院考察行程，这一切都叫政治盘算。现在连蒋万安都去参议看， 对， 台北市隔山打牛打到新竹市去，哎，这个厉害。蒋万安，你如果是真的充满了正义感齁，这个满腔热血无处发泄的话，麻烦你帮这位新竹妈妈讲讲话。这位新竹妈妈她现在改名了齁，用匿名叫做豆豆，因为她之前那个脸书她把它关掉，为什么？基于安全因素嘛，因为她的脸书可能有一些可能会暴露她各自的相片跟图文。 所以她重新来过 的。她等于是把原来资料全部删掉，重新申请一个新的账号齁，叫豆豆。他没有骂林根仁，也没有批评高虹安，他只是称赞肯定林志坚的政绩，甚至他里面也没有帮沈慧虹拉票哦，他只是以他一个2007年才搬家到新竹的这样一个新竹的算是新住民好了，他这几年来看到新竹的改变，他脸书分享他的建议，结果被红卫兵出征成这个样子。蒋万安看一下，这位市议员是贵党的吧？王宏威是贵党的吧？把说人家刚选前才成立，这个就叫侧翼啊？请问 选前刚成立，人家早就成立，你王宏威你不可能不知道，你是假装不知道嘛。那蒋万安，你如果真的正义感那么丰沛，那么这个满腔热血，你要不要去劝一下王宏威说，欸，不是，人家只是一般的家庭主妇而已，你不要这样对人家，把人家做成图卡然后去修理人家。好，现在造成什么样，这些人都比蒋万安更有正义感，来自台湾各地的妈妈们在上面留言，哦，因为新竹妈妈为了保护他们的个资，所以呢把这些留言者姓名全部都码掉。 嗯， 有新竹的，有台南的，有新竹县的，到处都留言都支持。我昨天去看这个豆豆的脸书齁，我看了真的蛮感动，因为你知道对一个政治素人甚至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来讲，当他在一瞬之间受到这么多网军这么多红卫兵去霸凌去攻击的时候，他的心理压力一定非常大，因为毕竟他不像我们。 嗯， 好，可是他说这些留言帮他补血，哦，这个有在打电动的就知道，帮他补血让他充满了正能量。 嗯， 为什么这些人会去鼓励他，是因为这位豆豆的脸书，我觉得观众朋友你有兴趣你去看一下他的脸书，其实充满了正能量。你看他的脸书你会觉得新竹好棒棒，当然新竹有没有缺点，新竹一定有缺点，哪一个城市没有缺点，可是你如他只是告诉你我所看到的正面，就这样子要被出征，结果国民党跟这样的人合作。好，王宏威说，他说挺沈慧宏就是挺抄袭，那我请问你，吴子嘉有没有抹黑沈慧宏去求官？ 有啊， 就你蒋万安你去挺吴子嘉，那我可不可以说蒋万安你挺吴子嘉就是挺抹黑，这就是你蒋万安现在做的事情啊。 嗯， 所以接下来的发展会非常有趣，接下来国民党会面临一个天人交战，就是万一真的到选前确定林根人无法当选的时候，国民党会比较希望沈慧宏当选还是高虹安当选？ 嗯，高虹安啊， 好，如果让高虹安当选，国民党我现在就可以预告你2024年你会人财两失了。 欸，我觉得就是会像柯文哲在接受财讯的访问的时候他讲的那个标题养虎为患。 是。 对吧齁，就是现在情形会整个重演齁。来正好我们看齁，因为先是有卢秀燕跟高虹安十指紧扣然后逛菜市场。后来呢你又看到是蒋万安齁，欸，他是站在高虹那边在批评说民进党是负面选战的始作俑者啊齁，包括攻击高虹安。然后接着是因为吴子嘉董事长齁，他不是就是以欧北共嘛讲什么沈慧宏求官那件事情。那后来他收到传票这件事情，蒋万安讲说国家机器动起来齁，哦，也是非常激动。可是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欸卢秀燕然后又蒋万安啊，这不是拿的吗？啊拿的为什么已经嘛齁都是挺这个高虹安不解。所以呢还包括那一场齁，哦，董事长开讲的粉丝见面会当中有一个女生站起来，因为她只问了四个人，其中一个女生站起来她就说我相信高虹安会当选，就像相信韩国瑜会当选是一样的。对啊，她知道是韩粉嘛对吧，那所以呢为什么陈辉文激动？哎，韩粉不要被骗了，你不要以为说哦，卢秀燕挺啊，哈，蒋万安挺，高虹安他背地里他就是挺韩的，嗯，西，你要想清楚，他根本就是在骂韩国瑜的那一帮人，他就是那一个2019年回复的话，他是那个样子，叫你不要被骗了，你怎么看？ 哎，我觉得陈辉文的话，你不要从单纯这一集来看，你先观察陈辉文最近的行为哦。陈辉文最近哦，他除了骂高虹安之外，高虹安我不再赘述，因为刚刚一开场就已经出来嘛，把高虹安骂得狗血淋头啊，骂到他假发都要掉了嘛，对不对？骂到就拜托了韩粉去支持这个林根人，不要投给高虹安嘛。然后还说高虹安背后人是谁？是郭台铭嘛？刚我不赘述，可问题是哦，陈辉文最近不止骂高虹安，他还骂侯友宜，他还骂蒋万安，而且他骂侯友宜跟骂蒋万安骂的比民进党骂的还要狠。第一件事情啊，你看哦，陈辉文哦上这节目说什么？蒋万安之前召开教育政策记者会，他经常在记者会都滑手机，记者问蒋万安政策问题，他吓一跳答不出来，只好把麦克风偷给前新北市副局长。他问人家，他答不出来，是你蒋万要选市长欸，你怎么会答不出来？你认真一点好不好？不用功，没准备好，我选你当市长干什么东西？这陈慧文讲的哦，为什么我敢保证他讲？因为他讲的时候我在现场，对对，我在现场，在现场。 哦，你在现场。 久违李正浩的这个没有戴口罩的脸，我在现场。他真的痛骂蒋万安哦，我那时候下巴要掉下来了，我以为是这个，到底是这个雨勺老师还换哥坐在我旁边，怎么会都骂得这么中肯？我差点要被陈慧文圈粉了，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起立鼓掌？ 我差一点要去按他脸书站。 还是你的假发要下来了？ 哦，加码的，我差点要去脸书按他赞，可是再来哦，哎，话锋一转哦，又继续痛骂侯友宜哦。侯友宜故意跟深蓝划清界限，韩国瑜跟侯友宜是侯友宜欠韩国瑜，不是韩国瑜欠侯友宜。你说他一时嘴快也可以哦，可没有哦。节目播出因为是 live， 有时候 live 就会一时嘴快。可你看哦，节目播出哦，他在他自己粉专哦分享了这个节目，嗯，继续在讲韩国瑜 vs 侯友宜到底是谁对不起谁。请看雅虎 TV 乡民大会的精华，你看我表情有多惊悚。我坐的对面真的是陈辉文吗？ 好，你下巴多久了啦？ 熟悉的陈辉文吗？嗯，我搞懂了，韩国瑜出来了，所以韩国瑜的谭家军大将要帮韩国瑜扫除障碍吗？这才是脉络之所在嘛！你不然好好，你陈辉文干嘛骂侯友宜？干嘛骂郭台铭？你骂高虹安琪背后骂两个人哦，一个是郭台铭，一个是柯文哲哦。嗯，他是杀两个人哦。嗯，因为目前来看的话，柯文哲在台北市一定保不住了嘛，对不对？根本这出戏跟黄珊珊没关系嘛，对不对？所以2022年完之后，民众党的复兴基地会在哪里？在新竹市啊。所以如果新竹市让民众党拿下来的话，柯文哲他们就可以从寄生台北市变成寄生新竹市嘛，对不对？那他会让柯文哲保留一线香火。那高虹安当然是他背后百分之百郭家军，哦，郭台铭又很挺他。高虹安选上了，郭台铭未来2024的政治行情会起来嘛？侯友宜也是一样啊。侯友宜现在大家讲啊，侯友宜新北是五成的，认为侯友宜可以选总统啊。嗯。可是有趣的事情是，过去陈辉因为朱立伦是太弱，他懒得骂，哦，他懒得骂，我也懒得接。他有骂，他偶尔都骂，但他懒得骂。我过去哦，陈慧琪没有这么重手，他会念，嗯，但是没有下重手重到我们都在讨论陈慧文哦，嗯，新闻都在报道，就表示他这个重手已经出手重到超过了这个所谓的该有的界限嘛，蓝营媒体的界限。那只有两种可能嘛，一种是他这三蓝悔悟，可是也不像啊，因为他骂完之后总会强调一句，我是韩粉，我支持韩国瑜，对不对？我挺韩国瑜，他没有三蓝悔悟啊。所以唯一的可能是他在帮韩国瑜2024年的总统路清除障碍嘛。韩国瑜最近为什么站台站那么凶？韩国瑜为什么最近复出讲话那么辣？为什么韩国瑜还去质疑柯志恩？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嘛，对。柯志恩虽然名字有个恩字，但是他是有仇的嘛。所以就问我，请问柯大博士、柯大教授，为什么你要放弃爱情摩天轮？所以你可以看到韩家驹在这是准备好的，整军备武的，目标是2024年的。这段期间，谁对韩国瑜好，韩国瑜点滴在心头，谁捅过韩国瑜，就派陈慧文出来咬你，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局势这样看，你才能理解为什么陈慧文忽然智商在线。 哦，因为郑浩哈，他的心思比较细腻，所以他说辉文是把心机耶，他看到辉文里面的心机。但是我们来看哈，的确陈慧文讲的有一部分也没有错。高虹安过去是怎么样来做修理？修理韩国瑜，修理李佳芬的，有画面，有真相。我们帮观众朋友来做回忆，我们要来原因重现，来听听高虹安在2019年的时候，他为了挺郭董是如何把韩国瑜夫妻踩在脚底下的。我们一起来看， 这一个半月里面，全台湾的民众都在担心，请问他今天会不会准时上班啊？请问他今天市政质询有没有准备好啊？请问他今天会不会舍得了高雄市，结果舍不得农舍啊？今天郭台铭先生他在选举中所花的钱，都是他苦干实干，今天每一分每一毛都他自己赚来的。今天我觉得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反而会是韩国瑜市长，他今天在选举过程当中的这个政治现金募款其实有非常大的问题，这些所有的账目摊开来，大家都在质疑旭创意这家公司，所以我觉得反而这个问题应该问你自己哦。 今天他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很心疼这个感受，就像韩国瑜市长今天在发这个声明的时候，他有提到一句话，说心疼郭台铭先生应该是受到了很多委屈。那我其实就很想问一句啊，就是为什么是今天我们宣布不选之后，你才说这句委屈，你才心疼我们？那请问一下，选不选之前，那你所有的这些发言，或者是说你的就是放任这个韩粉对我们这样无情的攻击，连我也被攻击啊？就说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无差别攻击，为什么你不跳出来去做这个心疼？ 好，我们来还原高虹安的讲话。刚刚听过影片了哈，我们再看一下他说什么。他讲话其实每一针啊，每一刀都刺入心脏的哦，因为他是讲说全台湾民众都在担心韩国瑜会不会准时上班。 有没有狠？ 有嘛齁。他说呢市政质询有没有准备好，会不会舍得了高雄市，结果舍不得了他的农舍。有没有非常的狠齁、哦、然后他还讲说郭台铭在选举里面花的钱也都是他自己苦干实干自己赚来的齁、哦、反而是韩国瑜在选举过程中你的政治现金募款有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他跟潘恒旭有唇枪舌战。那另外呢他还要讲说啊李嘉芬现在用一些心理战术就厉害齁、哦、自己丢出来未爆弹变成受害者。什么未爆弹齁、哦、就是那时候传闻非常多，说什么郭台铭给钱给韩国瑜然后要他退选，说有这样的传闻。然后李嘉芬就出来说没有这回事。高宏安在质疑的是都没人说，你喜欢专家你跳出来说没有这回事，其心可疑。所以呢他认为李嘉芬那时候的心理战术就是非常的厉害，先把自己把那种什么未爆弹丢出来，然后包装自己是受害者的这个模样。来宇韶老师，你过去也在那一场嘛，你来回忆一下。 我目击证人不是只有晃哥，我跟各位说前面还有上级。高宏安呢出手快很准之前，前面什么状况呢？温朗东跟潘腾旭扭打成一团，不是真的打了，是唇枪舌战了、啊、而且呢不可开交，甚至呢潘腾旭气到要拔麦要走人，现场还停机。但是呢高宏安好整以暇，这就是他心机重的地方，跟柯文哲一样嘛，你们先去啊这个冲锋陷阵嘛，我在后面呢再来瞄准嘛。高宏安等了潘腾旭讲完之后，听完潘腾旭的论点，尤其是呢温朗东帮他引蛇出洞之后，他才出手。这就是高安的性格嘛。而且我刚才说为什么快很准呢，刀刀都见骨，所有的子弹都命中目标。苦民所苦睡到中午，质询不准备韩总机，还有政治现金该如何处理，更关键的地方在哪里？他说李嘉芬呢、啊、在转移话题装被害人。哇，你也知道什么叫做装被害人是不是？可是高宏安今天所有的策略操作，他是不是在装被害人，或者是呢大家在霸凌他？所以此一时彼一时啊，这第一个我对高宏安将近在2019年哦，所有的政论性节目在三立的我都跟他同台过了，所以呢我对高宏安当时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简单来讲，言辞犀利，而且呢所有的攻击啊都有到位啊。第二个是什么呢？高宏安还分成几个阶段呢，我为大家报告一下。在没有初选之前呢，他就像陈慧文所说一样带风向，以他的调和式民调来讲呢，郭董事啊最有办法跟蔡英文一战的人啊，这是在做民调之前。做民调之后呢，高宏安怎么解释呢？哎呀，郭台铭是输在哪里啊？输在接电话输给人家了、韩粉不理性啊，韩粉啊基本上都会啊动员在家里等电话，这就是郭台铭输给韩国人的原因。然后呢话锋急转直下，接下来就开始火力全开，焕哥所说的嘛，帮郭台铭出气嘛。于是乎对于韩国瑜的各项荒谬的失言、歧视的言论，或者是呢奇奇怪怪政策主张，高宏安无意不语啦。这就是我认识的高宏安嘛。所以那时候呢李正浩也跟高宏安同过台，叶元之呢也跟他唇枪舌战，叶元之还觉得他被高宏安给霸凌了，因为呢叶元之是帮韩国瑜说话的嘛。好，所以在这个脉络之下呢，我刚才说此一时彼一时，陈慧文出来说话完全认同呢李正浩所说的。什么意思呢？所谓的韩粉跟韩家军啊，只有正统没有假货，只有正统没有侧翼，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所以呢很简单的地方是呢，只有认证韩国瑜站台的林根人，那才是韩国瑜挺的啦。其他的呢，什么蒋万安啊，或是啊卢秀燕啊，拜托啊，那个在车那都有政治盘算啊。陈慧文基本上我也不会怀疑他不是韩粉，因为从这三年来他所有的言论我也们都有交锋过，跟他同台过，也批评过。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大声疾呼？你们运作气保不要运作太夸张，国民党还是呢一个呢有品牌的政党，唾面枝干到这种地步的话，将来谁愿意待在国民党？被国民党提名的结果可能被气保，可能被丢包啊。 因为宇韶老师讲齁，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这当然啊，国民党的掐链摆在你要大尊齁，这你要大的摆住啊，结果现在是怎么一回事齁？好像你们跟这个高宏安之间，因为我在想啦齁，蒋万安为什么他要讲说这个吴子嘉的这个事件是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等等，他为什么要去蹭？他要干嘛？ 那卢秀燕呢，我又更搞不懂齁。因为假设啦齁，有一个说法齁，是说是高虹安有求于卢秀燕嘛。他安排行程，那我已经跟林根仁高台的鬼啊，那我隔天来你来台丢嘛，也可以黏在一起，我们十指紧扣，代表一些意涵。那可是国民党为什么要去用假刀呼呢？ 第一个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说，不要从台中的行程去看新竹市的选情。第一个我想讲说，台中市卢秀燕因为他是台中市的市长，那要注意一下，卢秀燕在台中市难道不想赢蔡其昌吗？难道他只要国民党的票吗？只要讲这个，民众党在台中市本来要推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大家记不记得？至少在四五个月之前，这个议题甚嚣尘上。后来蔡碧如出来代表柯P说，我们民众党在台中市不提人啊。蔡炳坤也连忙的否认，那一阵子还频频的往台中市去跑哦。好，最后的结局，反正现在选委会都接受登记了，你要再来登记，你民众党说要派谁参选是不可能的，来不及。国民党现在就只有一个候选人，就是卢秀燕。那白银在这个台中市是没有候选人，但是提名了11个民众党的市议员候选人。那这11个难道不要母鸡吗？全部跑去哪里？跑去蔡其昌阵营吗？不可能，你去看台中市就好了。哦、那11个民众党 就 都把 卢秀燕他的母鸡下面，因为他是母鸡嘛，他的翅膀下面有蓝的也有白的小鸡都住在他的这个。 你就拿10月9号那一场高虹安跑去台中市考察建国市场，卢秀燕去跟大家讲说十指紧扣那一幕，旁边有没有民众党的候选人？你仔细从新闻画面去看一下，有没有？有、哦、国民党候选人有、哦。国民党、民众党的议员候选人小鸡全部都堆在卢秀燕和高虹安的旁边，你仔细去看。 可是小鸡和小鸡之间，其实他们会有分票的问题。 那当然啦、 啊，抢票的问题。 但是对卢秀燕来讲，他有分票的问题吗？他 只要是反正你们如果都一样市长，就成就他个 人。只要是能够投给卢秀燕就好了嘛，对不对？他何必去得罪民众党呢？你从这个台中的行程和选票的这个考量。卢秀燕他做这个动作，他不是着眼于新竹市，是看他台中市的自己，所以我才说不要从台中市的行程去看新竹市的选情。他不会去管什么新竹市怎么样，沙卡都如何如何。你觉得这个行程10月8号帮林根仁站台，10月9号陪高虹安在考察台中市进口是临时call好了吗？看到林根仁10月8号站台，高虹安说10月9号对不起卢市长，我也要去那个建国市场考察，然后临时约，不可能啊。那为什么幕僚巧妙的帮卢秀燕安排10月8号去帮林根仁 ,10 月9号跟这个高虹安手牵手，这两天黏在一起，他就是做一个 balance, 平衡。对卢秀燕个人而言，他就想要做一个这个均衡，因为出了台中我一定帮国民党的自己的候选人，我到新竹市一定帮林根仁站台，我不可能去站。 但是这个还是回归到晃哥讲的，这还是外遇耶。 是啊， 对嘛， 你们一定会说什么外遇什么的，但是我的刚不是强调了吗？你要从台中市他自己的选票，他自己的选情去做他自己最大的考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定会想到他自己嘛。所以台中市在这种情况之下，民众党不管他怎么想、怎么讲、怎么样、什么想、什么角度、怎么想，精神外遇、政治外遇，或者是这个像对自己的 不忠一样。因为建平哥，你颠覆我一个想法。我们最近我们都会透过民调来思考说，哦，每一个地方的选情如何？那卢秀燕不是宅宅吗？不是温温吗？ 可 是你现在讲的是说，他比较需要高虹安来的那个气氛哦，因为他需要民众党的小鸡哦，他要成就他自己哦。 因为他从新竹过来，第一啦。台中市的讲法一定说官方的说法说，哎呀，他是这个市长啊，是地主之谊，要怎么样接，谁来都一样。虽然晃哥刚讲了，你看那个蔡培慧去那个卢秀燕会不会接来，当然是不会，能闪则闪啊，我直接这个讲白一点。但是呢，如果说高虹安来，我刚不是讲那前提呢，民众党的票他要不要？他要嘛。蔡培慧的票会给他吗？民进党的票不可能，那就当然不用接待啊，接待个屁啊！民进党再来十个八个百个也不用接待，因为民进党的票不会投给他，还是蔡其昌啊。但是高虹安来，民众党的票、柯P的票、那些支持者的票会不会投给卢秀燕？你不要忘记当时在选举的时候，严宽恒怎么会在庙里面就巧遇到这个柯妈？啊，这个台中海线柯妈没事怎么逛到台中海线去？所以这个状况，你就说明了民众党在台中市对卢秀燕有期待。那卢秀燕好，那我也不去破坏这样的一个默契跟氛围，这个空间我就让他维持着。那所以高虹安来，那他看中的不是高虹安，高虹安哥背后有谁？柯P讲过啊，他后面有两个老板，郭台铭跟这个柯P啊。那所以卢秀燕的状况项庄舞剑，意在为何？ 可是那俊平，我有一个问题啊，你讲这样，你前面分析我都同意了啊。可是你别忘了，民众，你刚刚自己讲说，民众党在台中市有提名市议员候选人，对不对？ 每一个选区的市议员当选席次是有限的。 对， 你今天卢秀燕 他们会互相排挤的。 对，你卢秀燕没有错，我也可以理解他要民众党的选票支持他市长。可是你怎么去告诉你的选民说啊，那你民众党的这个选票哈，你市长投我啊，但是市议员请你投国民党。你不能说这个世界上好康的都给你拿光。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想法。 万一排挤到国民党的市议员候选人、参选人，原本要当选的人就被民众党挤掉了，那最后这个账还是算在卢秀燕头上、 啊。汪哥，我知道你的想法，因为刚刚好我也是市议员，我本身也是市议员候选人。 啊、 他不用讲啊，你听到卢秀燕有讲了没有？没有。他在那个高虹安跟这个卢秀燕在视察了，他认为这是公务行程，他也不会去讲说欢迎谁谁谁，欢迎谁，他不需要去讲。听得懂就听得懂，地方看得懂就看得懂。民众党跟国民党议员，他要选议员的候选人，全部都跑到现场，他们会互相打架、互相排挤、啊。不行，在我的主场；不行，在你的主场。你走开，你走开，你才要走开。不会，这不是小孩子在打架。国民党、民众党的候选人都会到现场去，自己各凭本事去拉票。卢秀燕也不需要公开讲，他不要去排挤任何一方就好了。回过头来，我很快跟大家讲，新竹市林根仁当初国民党中央并没有要提名他， 嗯， 但是当时在桃园跟苗栗先后爆发事情，桃园之乱、张善政的事情，在四五月的时候，记不记得？ 嗯， 没有办法摆平，在525发生桃园之乱之后，苗栗也放状况也摆出，那当时中东锦和这个谢福宏，然后也是一样瞧不定，最后桃园跟苗栗呢，国民党就中央就力排众议，不管了，我就是要提，不要你们地方所推的人，那新竹市呢？的确在半年前我也听过他们看到的民调的确是林根仁的民调比其他人和国民党可能想要这个推的人或者是想要推其他的这个想法也好都比较好那甚至跟沈慧宏或者是当时传出来各种可能人选去对比包括高虹安林根仁的民调都比较高、嗯、当时我要说是半年前以后的时空、 嗯、我怎么觉得你现在一副要把他抛弃了要把他放生的感觉 不是因为林根仁的这个状况当时国民党中央不想提名他可是因为地方的压力包括从议长许修睿然后到这个所有的新竹市议员都说如果党中央不提名林根仁那我们拒绝浮选那走到这个阶段国民党中央当然提名啊朱立伦之前下去了也下了军令状要求这个国民党在新竹市的所有的这个蓝营基层和党员还有这个议员要动起来要帮林根仁浮选这个是最好的证明他怎么可能放生他 丁进平讲那个提名过程感觉有点像林根仁是因为父母之命非娶不可但是娶了之后我并不爱他所以我知道外面去找小三好感有点感是这种感觉 来真好 没有不是啊第一件事情哦当然了是许修睿他们希望林根仁出来新竹县议长，可你看到蒋万安都在挺高虹安了，你看到卢秀燕在挺高虹安了，朱立伦在林根的场合挺高虹安了，这些地方怎么绷得起来嘛？这一件事， 哎、欸，正好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个状况哈？我们看到的是下车的时候就十指紧扣了嘛？那是不是一路牵着牵着哈，牵进了市场，对不对？ 对。 那市场哈，多数的有一些市场都会里面有一个小庙啊哈， 对， 包括这个庙的部分。他有什么样的政治语言赋予在里头吗？ 我先把靖平哥刚刚讲那个逻辑讲完后，我来讲，一一来分析前天啊卢秀燕跟高虹安的会面有多少不应该存在的美感在里面。第一件事情，对卢秀燕见高虹安，当然是为了新竹，为了自己在台中的选情，我承认靖平哥讲的是对的。可是啊，这样子要党纪干什么东西？党纪不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状况吗？你懂我意思吗？这有什么好讲的？所谓的党纪就是，当然站在候选人就我 A 也要 ，B 也要 ，C 也要 ，D 也要。 我听得出来，你要帮自己评。 大家都要嘛，对不对？ 嗯、 可问题是，想就算我们有私交，我也不能去啊，因为我们都有政党啊。 嗯、 我们要党纪问题啊，党纪不就是为了避免一个人为了要自己选票变得更多，放生另外一个人？今天那个人叫做卢秀燕，为了要选票变更多，放生林根仁啊。 嗯， 这靖平跟你讲的、啊。那这件事情是对的吗？你真的确定这样子帮卢秀燕？ 我刚不是讲10月9号他不去帮，那个10月8号就帮林根仁站台了吗？ 你连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都讲出来， 他每一个人选举不是要先顾到自己？ 你确定卢秀燕想要你这样帮他辩护吗？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 需不需要不要紧，我只讲出实情。 没问题。那卢秀燕那就有党纪的问题了。为了如果真的是靖平哥讲的。不是什么什么立院考察行程，是为了我自己台中市的选 情。那个考察本来也是啊，我只是跟你们喜欢听幕后，我就告诉你故事了。 对，那如果是实情的话，那党纪要开闸卢秀燕哦， 你为了自己台东的行程、台东的选情， 违纪浮选嘛？ 对、哦，拉拢这个什么高虹安， 他没有违纪浮选， 然后 是公务行程。 下个命题，到底有没有浮选的意味嘛？对不对？我们来一一来解读。第一个，两个人走下来，手牵手，对不对？十几 对，然后姐妹装， 你可以说没有关系，这是姐妹必备的。再来喽，考察行程绝对不应该出现下一个动作，两个人一起拿的，这个叫什么？ 好彩头。 这就是选举行程、 啊。我跟你讲，通常 我问一下，他有没有说高虹安动算？ 不是，我跟你讲， 他们说高虹安高票当选。 好彩头的下一个意涵的是动算啊， 他们有没有讲？ 我跟你讲， 他嘴巴讲出来。 等等等，我继续讲，我继续讲。我都准备过，季明哥会讲，我都准备过。第一个哦，他没有喊动算，可是他拿了动的算，我拿了大算，好不好？好不好？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来，我个人跟高委员认识很多年，我个人是相信他的专业跟学术能力。在帮高虹安论文辩护嘛，对不对？政党竞争可以这样帮敌对政党的论文辩护，是不是？这东西很清楚嘛。再来进到庙里面，卢秀燕跟高虹安两个一起拜拜，对不对？美嘎是什么东西？这个是现任议员嘛，然后这是要选议员的议员候选人嘛，对不对？所以呢，周遭的人营造一个国民党跟高虹安大团结的形式嘛。你考察行程拜什么庙？这个庙跟市场改建没有关系欸，对不对？这没有关系嘛。然后呢，市场自治会的会长这都在这边陪同嘛，整个庙方市场方全部陪同嘛。所以这件事情哦，讲说是考察行程，真的是在侮辱大家的智商啊。但是我也赞同卢秀燕的做法啦，对不对？毕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卢秀燕当然希望在趁这个时候空档，对不对？多吸收一些选票。那这个选票基础不见得只为这次台中市哦，为很多包含郭粉，我讲高环后面是有老板的郭粉，哦，包含反绿的哦，现在高环在绿营的对立面，这些人有可能会变成卢秀燕未来的民意基础嘛，对不对？这是卢秀燕要做这件事最大的政治动作，他不是小白兔，他当过很久的政治记者，他当过很久的立委，他当过一届的台中市市长，他当然知道。拜庙是选举行程，不是考察行程。他当然知道拿出好彩头是选举行程，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考察行程。这两个有一个人要被开除哦，是卢秀燕帮高虹安站台，高虹安帮卢秀燕站台都不行哦。他当然知道，这时候高虹安委员最大问题是论文。公开讲，我相信他的专业跟学术能力，等于在帮他论文背书，这些东西都是政治意味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啦。我只能讲，蓝白合哦，不是一个目标，而是现在进行式，不管国民党的人愿不愿意接受，可是下面尤其是要选举的人，都已经在跟柯文哲或是跟民众党眉来眼去 啊。那你要补充一下哈、哦，蒋万安的部分呢？蒋万安怎么没事突然之间他出来挺吴子嘉？太奇怪了，这个议题焦点本身是没有蒋万安的角色的。 没有，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爱人的爱人是爱人啊。不是那么简单嘛，对不对？因为这个吴子嘉现在跟高虹安站在一起，爱屋及乌，爱屋及乌啊，家长。他敌人是朋友，这是另外。因为吴子嘉现在跟高虹安站在一起啊，对不对？吴子嘉是因为挺高虹安被告的嘛。那我现在讲完挺。高虹安可能会被讨论啊，会被骂、啊，对不对？那我知道挺吴子嘉。 然后可能你说民众党的那一些票或是怎么样 啊，对啊 或许会就会流动到我蒋万安身上。 当然是这样子啊，因为民众党现在觉得说吴子嘉是那个是帮高虹安出气的那个正义使者嘛。那因为蒋万安这个担心挺高虹安的话，又被做文章嘛，对不对？又被我拿出三宫格这样讲嘛。那他挺吴子嘉就没毛病啊？为什么？因为吴子嘉被开除了嘛，他就是无党籍嘛，对不对？所以他支持无党籍没有毛病。所以我觉得蒋万安的战略是很清楚的，他就知道说，反正呢，我打擦边球，我去支持吴董。那吴董因为现在他的已经变成很多蓝营的人的这个粉丝聚集地嘛，那会有很多蓝营的人也会比较喜欢我，然后呢可以让一些民众党的人也来拉黄珊珊的票，我觉得这是蒋万安的这个策略啦。 因为卢秀燕他带着高虹安齁、哦、在市场的部分啊，一公上齁一公啊，什么人来我们都是欢迎的。可不可以建议廷飞委员齁，你有没有需要你也去考察一下建国市场，叫这个卢秀燕齁陪着你走一圈，然后而且还要记得齁好彩头要搬出来哦。 他可能齁、啊、不会是直接拒绝啊，反 反而就是跟我好像就是一个水火不容啊，因为我跟他政党根本不可能嘛，民众党跟国民党就是蓝白合，所以其实大家要听好，人家陈辉文就跟你说了，讲得很清楚，说哦，现在支持高虹安的不是真的爱高虹安，是爱高虹安后面的那个人。大家知道，今天卢秀燕跟高虹安合体，这是媒体场。大家是内行人，一看这就是规划好的媒体场。那今天为什么要有这个媒体场？绝对不是为了这一次台中市长的卢秀燕自己的选举，也不是为民众党议员的选举，因为只要是区域的地方的议员，这些都帮不了他们。你说他们合体就会帮议员去拉台？不可能啦！每个议员，我告诉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卢秀燕才会真的少票。因为如果说他帮民众党的议员去拉台，那是不是相对的就冲击到国民党的议员？那这些议员不就会跟这个卢秀燕抗议？所以绝对不是在拉台，互相拉台民众党议员，或是在拉台这个卢秀燕自己的选情，是在拉台卢秀燕未来。大家知道他们也在想未来啊，这一局选完的时候，卢秀燕要不要未来？要啊。所以未来郭台铭重不重要？所以陈辉文已经讲了，不要以为说你们的爱高虹安，你们是在爱高虹安后面的那个人。而且哦，陈辉文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跳出来讲这些话？急了啊！大家不要忘了，哎，这个韩国瑜是不是要跟林根仁要合体？ 他有先帮他拍一个影片， 没错，已经有先拍影片，然后后面说有可能要合体，表示在林根仁的部分，韩国瑜已经站出来挺他了。但是所有的人现在媒体都说，哇，惨嘛惨嘛，韩国瑜哪会挺那些张吼，可怜林根仁都惨，因为这个坐实了国民党的中间选民会跑掉，只有深蓝的会留下来，所以呢，挺韩粉的大将陈辉文当然要站出来，赶快做一个直选。 我们来看一个画面哈，是因为沈慧虹他针对求官说这一个哈爆料抹黑，他去提告了吴子嘉。那我们看到的是蒋万安他去跳出来说，这个传票怎么这么快哈，所以他就批评了司法检调变成执政者的鹰犬。那沈慧虹他就质疑啦，奇怪哈，你蒋万安为什么要跳出来护航呢？是不是现在蓝白合就像刚刚郑浩讲的是 ING 是进行式，而且国民党你们怎么可以放弃自己的林根仁，怎么可以这个出卖自己的林根仁呢？我们一起来看。 蒋万安委员竟然挺吴子嘉，竟然挺抹黑。 语气强烈，隔空开火，是因为沈慧虹日前针对求官说的乌龙爆料提告吴子嘉。六号地检发出传票，要选台北市的蒋万安跳出来批司法检调成为执政者的鹰犬。 司法是社会信任的最后一道防线，绝对不容退让，也不容一丝一毫的怀疑。我想今天司法国家机器整个启动，为特定候选人来护航。 只是蒋万安明明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怎么也打到新竹参一咖。陈慧虹更批蒋万安明明自己是律师，却检讨被害人 护航吴子嘉，这实在让我非常的不解。那整个是不是就整个是坐实了蓝白合重视自己政党利益的人是蒋万安是卢秀燕，为了拉拢民众党的选票，罔顾自己党内的同志。 无代无志，是安怎蒋万安会跳下来？跟新竹市八竿子都打不着啊！他自己的攻防议题就已经非常多了，他为什么要在这一局里面还要插嘴啊？吼，为什么？来，一想， 我觉得确实你要从台北的选情跟新竹的选情完全连在一起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巧妙，其实像一个八点档的一个剧情。为什么呢？最主要是一个是真气宝，一个是假气宝啊！哈，我先讲一下假气宝是什么。假气宝简单说就是在台北市发生了，我们看到蓝营跟蓝营的侧翼啊，哦，我就直接把吴子嘉定位成蓝营的侧翼了。蓝营的侧翼一直在塑造一个氛围，就好像陈松要被气爆了。各位观众朋友，我问你，这有可能吗？大家有可能说，我2018还没学到教训，我2022年要再投给柯文哲2.0吗？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陈时中是不可能被弃保的，因为基本来说他们的票，黄珊的票跟陈松的票是没有任何重叠性的。 来，医生，我帮你补充一下哈，因为今天我在看这则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人这样问问题？因为民调问题哈，你应该也要结合一下政治现实嘛。嗯、可是他的问题是怎么样问哈？他说，如果你投票前一天发现哈，黄珊珊跟蒋万安很有可能当选市长，那你会投给谁？ 这都是假设性的问题。 这是什么假设性？他的假设性问题里面没有陈时中，哎，他把整个民进党都丢掉不见了，当作没有，哎， 完全没错。其实我简单说一个为什么，大家就理解了。有三个原因了。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你今天看到陈时中跟黄珊，你会认为说他的票也没有任何重叠性嘛，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我讲的很简单，国家认同嘛，对不对？你今天认同陈时中，认同他保卫台湾的决心，你看到这个黄珊这样，你看到他说双城论坛的看法等等等等，你投了下去说。这个黄珊珊不可能嘛，对不对？第三点，我认为他们现在的政治目标其实也不太一样。陈时中基本上他深绿的票，他绿营的票已经是巩固，他是希望可以进攻到所谓的中间选民啊，这个所谓浅蓝等等的票源。其实黄珊珊他连基本上柯文哲的票源都还没巩固，所以先不要说他去争取同样的目标，他争取自己的目标都已经争取不到了。所以我认为这是打假球啊。但为什么要打假球呢？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烟雾弹嘛，烟雾弹就是因为新竹的弃保事件是真真实实在发生的嘛。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这个所谓的卢秀燕的状况，就不要忘记、高金素美也去站台啊， 对， 对不对？去站台啊，高金素美。 而且我觉得高金素美有一个连结很妙，高金素美日前才跟王宏威一起，然后是不是有韩国瑜的那一坛酒还拍卖了20万块，对不对？ 其实， 然后那一场有韩国瑜嘛。 其实就是郭小姐讲到重点，高金素美不是一个一般的这个立法委员，她是代表的所谓的深蓝的立法委员，她甚至于有人说她跟中国的关系等等，她所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欸、他不是跟中国的关系而已，他是可以把原住民跟中国做连结的人 所以我就说他去的角色很重要，他去的代表性很重要。所以高金素美等等，其实我自己认为，我们看到蒋万的说辞等等，逐渐会有越来越多蓝营的人去向这个高虹安那边去靠拢，甚至于去支持他。为什么？因为其实刚就是静平哥说的完全没错，有票嘛，有票，大家就是往票靠拢嘛。所以这个状况我觉得越来越明显，就是确实会有一个弃保效应，而且弃保效应你看的民调拉开，弃保效应的状况就越来越显著齁。所以其实我要说有一个，我们看到一个大剧情，大剧情就是真弃保跟假弃保，但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一个小剧情，那小剧情我就说这就是韩国瑜的付出齁。我刚刚其实完全同意刚刚这个浩哥所提到这个韩国瑜的一个现状，可是我必须讲有几个状况。第一个状况我觉得大家要观察，就是韩国瑜会不会帮蒋万安站台，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台北市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可是蒋万安要不要接受也是个问题、欸、 没有，就已经由不得蒋万安了。说实在的、蒋万安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蓝营的深蓝的票是不是能抓得紧。因为什么呢？过去你可以看他包括在中正纪念堂的议题，他原本讲得很含糊嘛，对不对？啊，应该要讨论等等。诶，现在就讲得很坚定，说这个不能讨论了。他其实透过各种的选举策略，你可以看他就是要抓住深蓝的选票、嗯、 你这一个小剧情的部分齁是比较远的推演啊齁。因为你想想看，韩国瑜复出威胁到的是谁？威胁到是朱立伦啊，威胁到是侯友宜啊，对不对？这两个应该要密切再去关注，说哎呦，你到底是在想啥齁，你可以成就什么样的地盘啊齁。比方因为昨天朗东在分析的时候，他就分析到啊，你帮林根人，可是林根人现在都边缘人了，嗯，已经叫做他说 smart 联盟啦，叫死马联盟就是说死马当活马医的联盟里面，林根人是其中一个成员嘛、嗯、他也帮谢福宏啊，那谢福宏也是 smart 联盟的成员嘛齁、嗯、那柯志恩也是 smart 联盟， 对齁。好，那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关联性，我们后续还是要去关注。但是齁，现在来看林根人的情况，边缘人到底是边缘到什么程度？来，我请教于小老师，这个是林传媒他们所做的民调，那他们民调的做的方式比较不一样嘛，一般是卡电话啦，是室内电话，可是他们的是已经进化到他是用 email 的方式去做这个筛选，然后让你再回报说，哦，我是几岁到几岁的年龄层，我是男生女生，我的政党倾向等等，他们所做出来的民调是这样，高虹安好像还有在往上升当中，是 37.38, 沈慧宏 29.68, 林根人 25.08, 但我印象中我最近一次看到应该是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吧， 他的林根人只有 17% 多，但是因为不同的民调机构他们所做的数字呈现不一样，以及刚刚我讲的卡点为跟你用这个email 的方式呈现， 这个表态率已经超过80%了，有点高。 他的表态率真的蛮高的，我是也是蛮惊讶的哈。赖玉霜老师怎么样来看？ 通常我们看民调哈，最大问题应该会有三个啦，第一个叫机构效应，第二个叫做抽样的偏误，第三个叫诱导式的提问。如果那个民调跟事实差很多啊，这三个问题全中了、啊。我不好意思说，战斗蓝的民调就是这三个了。那现在这一份林传媒的民调，我为大家解析，民调我都尊重，但是呢，他犯的问题是什么？抽样的偏误。为什么呢？各位啊，新竹这个选区啊，这个选民结构跟其他县市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以下这几种族群的比率相对较高：高学历、年轻人、外移人口、工程师、理工男女。各位，这些人是不是刚刚好就是呢高虹安的潜在支持者？这是第一个啊、哦。第二个是什么？那他还做网络民调，请问哪些人是网络的重度使用者？是不是也就是上述那一群人？高学历、年轻人、工程师啊、哦，除了外来人口这个不显著之外，所以呢，这个民调用这样的方式做出来，高虹安被高估，正不正常？我认为很正常。为什么？你在同一个池子里面捞出来的鱼，基本上呢，政治属性跟支持度是差不多的嘛。所以这就是网络民调最大问题。各位要想想看哦，我们传统做电话式类民调的时候，因为怕年轻人接不电话，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要校正回归一件事情，什么要加权嘛？那个年轻人如果接到的话，可能呢要 double 或者怎么计算嘛？那请问这份民调针对没有不小心才捞到的或回复的那个老年人，或是呢其他族群的人，你有加权校正回归吗？所以呢，这个现象我要告诉大家第一点，因为待会我要补充另外一份民调啊，这个民调基本上跟事实基本上有些许的这个差距啦。但是呢，重点是什么？哎，弃保不是结果，现在弃保是正在操作中。各位了解这两者差异哦，也就是我在操作弃保，对不对？选民基本上有个预期值，不想投浪费票啊。哦，我有第一选择跟第二选择，如果我本来支持林根人，但发现投林根人再怎么样都没有救了，那么呢，我有第二选项，或是我自家选择，反正我的目标就是不要让民进党当选嘛，这叫做 ING。第二个呢，回到呢刚才口译哥所说的台北市的民调，这份民调最大问题在哪里呢？各位觉得很奇怪啊，蓝营表态率啊，差不多都已经超过60%，快到60%左右，也就是蓝营的基本盘。但是在这个民调之中呢，陈时中的表态率啊，基本上支持度都不到30%，这有违什么常理吗？民进党在台北市的基本盘再怎么样也有35%到40%啊，我就算37%了。请问失去了一成，这份民调有没有告诉大家为什么？有没有告诉大家陈时中的那一层的选票基本盘不见了，是因为什么因素？是因为苏焕智很强哦，哦，不然大家想起苏焕智，他把票都给吸走了吗？不是的，苏焕智就 0.4 哎，最近犯错的都是蒋万安，最近呢失言的都是黄珊珊。你告诉大家陈时中消失的一层的绿营选票跟不表态的原因在哪里？这份民调没有解释清楚。所以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民调基本上除了偏误之外，我觉得最糟糕是啊，你存在带风向的意义啦。啊，我不喜欢这样做这样的质疑跟批评。但是如果离经验法则差太多，就像我所说的，基本盘的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为什么？还有呢，如果说新竹你所捞的人本来就是高虹安的支持者，那做出这样的民调，那么呢，我都觉得都是在运作什么？弃保正在发酵中。而弃保真的有发酵吗？这可能是大家还要持续观察的问题啊。 好，我们来看一件事哦。刚刚宇霜老师讲说，哈，最近犯错的都是蒋万安，他的那个错从深蹲开始，然后他就说我可以做很多下。那最近呢，贵雅哈熊班的时阵读新闻，然后下班的时阵我都在看册哈。来，我们读书会时间又来了哈。这本是台北万安啊，蒋万安口述，然后他找了其他人帮他就是做了一些采访的整理了哈。那口述的内容呢，来我们来看这边哈。这个77页跟78页，这是一个老师，他的国中老师写的齁。那老师说他印象中的蒋万安是怎么样？国中三年呢，万安在运动比赛当中齁，缔造佳绩，大放异彩。100公尺金牌，跳远金牌，不只是金牌，他怎么样？ 破效运记录，哎，厉害哦，破效运记录，哎， 引起椎间盘突出， 对，这就是问题点了哈、哦，破记录哦，包括四百接力、大队接力啊，哦，拢是冠军哦，厉害哈、哦，来到这边78页，万安不仅是陆上跑跳的好手，在水中也是一尾蛟龙，游泳也特快，而且呢，他曾经荣获100公尺蛙式金牌，也破了效运记录。有没有 要当兵就变病猫？ 超厉害，超厉害的啊！这是老师供来嘛？哈，老师印象有没有错？这问满灾哈，这要问老师对不对？来，我们看蒋万安自己说什么？他说：“附中篮球队教我的事情，哈，我的运动神经还算发达。国小参加躲避球校队，台北市的第二名，哈，手球校队拿到台北市第三名。加入附中篮球队之后呢，更是如鱼得水，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练习。我的篮球热爱从附中开始，一路延续到大学赴美，甚至成了职业律师之后。对我来说，篮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是一种纾压，更是呢富含了人生智慧。也就是说，他打篮球都没有断过嘛。 对。” 阿金曼本德来啊 ，Thank you， 我要给你签稿哈。他的这个问题是，他有在他的书中哈，这边页数他有讲到，他是当了补充兵，然后还有照片。那他当补充兵，可是他是因为说这个照片在这边呐、啊，他当兵的照片哦，几张？因为那时候要剃头嘛哈、嗯。然后他说他当了成功领陆军补充兵第123T 的训练。问题来了，阿利 A。一尾蛟龙，不管是在水里的、在路上的、哈跳远的、跑步的，拢叫你要厉害。然后要当兵的时候，哦，没啦，我椎间盘突出，我没当当兵。 他这种体格应该去当两栖征收 员，跟江启臣差不多了。 对啊， 是一种甲等的体位嘛。 对啊，对超甲等好不好？ 甲等以上啦。 对啊， 来，博威怎么看？ 当兵是一个台湾公民履行成年男性履行自己对国家应尽的责任跟义务啦。那就像我们这种平凡人齁都没有去想过要怎么逃齁或者是怎么闪或躲。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每次都会被国民党的人拿出来攻击齁比如说那个时候他们就说我没当兵啊。 啊说你没当兵你没当兵哦。 他们曾经说过我没当兵欸、哦、说很长一段时间。 啊重点是你有没有当兵吗 我有当兵。 你有当兵 我为了这件事情然后怀疑自己的记忆然后跑去立委咨询台上面的时候问时任的这个军备局长姓房然后当时的国防部长姓严我说啊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你们两个刚好在八军团一个是地质部指挥官一个是八军团指挥官、嗯、我的印象应该没有错我退伍令上面还有你还有国防部长的名字因为他当时是我们的指挥官嗯然后我就一问哇莫名其妙为什么这样子可以打就绿营的人你如果因为这个什么军训课少上一个月那人家就会嘴你说哇你只当11个月兵不像我们以前两年三年。嗯。但蓝营的政治人物你当12天伟大到可以出书放封面。哇这个是不是对太扯。随便讲我们都不要讲太多了我们随便讲。这个宋楚瑜、啊、当然现在是亲民党过去他也是在这个小孩子要当兵的时候宋楚瑜的独子宋正远没有当兵。连战的大儿子小儿子 都没 连胜文连胜武没有当兵。嗯吴伯雄的两个小孩子吴志扬吴志刚没有当兵、哦、徐水德两个小孩子没有当兵。嗯。那曾经过去齁、哦、这个是已经近代我刚讲这些都是还看得到的人齁、哦。早期一点比如说你们有听过这个陈诚好像当过所谓的台湾省省长、嗯、那个是叫陈履安后来当国防部长还选过总统大选。 当过监察院长。 当时陈诚要让陈履安不用当兵、嗯、我们叫做高中毕业的时候 可以出 高中生可以出国深造一年。 对， 那听起来就是嗯，哦，好啊，看起来是一个什么，好像福国利民的政策。他就真的只办一年，刚好他儿子出去啊， 隔年就取消 了。太夸张了， 他就只办一年。嗯，然后还有谁？还有一个叫做这个常中天，他应该做过是不是台北市议员？ 做过台北市议员。 他的缓征理由叫做我要去结婚。嗯，好，假设因为你要结婚来缓征，这个我觉得。可能真的有这种情况互相同笼人之常情结果他号称结婚的当天其实并没有结婚他跑去做政治的抗议活动、嗯、还被新闻报道出来、嗯、然后他就可以比较晚当兵、嗯、最幽默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讲国民党的军系立委是谁叫吴思怀国民党曾经出过一个自称军系立委的叫柯俊雄这是个演员嘛、哦、一个老前辈好像也是拿过金马影帝的样子柯俊雄本身也没有当兵啊没有当过兵的军系立委你看过吗 这个就是国民党最厉害的地方，他们只要遇到兵役，尤其国防这件事情，就是完全两套标准。明明大家在对这件事情很一，这个我、哦、对我来讲就是跟中共打来不投降这种，这个叫国民基本义务，什么气胸椎满突出近视什么的，什么理由都会跑出来。我曾经还跟某个前辈吃过，我说：“哎，你们不当兵的很扯。”他跟我讲说：“你要知道，这些官呐、啊，小孩子去到军队，我们可是照顾不了的，他们不来对我们比较好啊。”我连这种理由都讲得出口哎、欸，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样子的时空背景环境之下，那不是一个很正常的所谓的公民制度跟对公民的责任义务的认知。那蒋万安，我不知道，我当十二天补充，我今天不是说补充义不好，替代义不好，而是我不会把这件事情拿来出书放照片。啊、那我认为蓝营的政治人物或许对当兵这个，不管你认为是国民党时代要几年要怎么样的，我们可以都做一个很理性很有现代。尤其是国防需求基础原则的讨论，包含应该要做多久做什么啊，然后如果身体不舒服的可以怎么样的替代役啊，外交外语专长消防替代役各方面我都同意。可是我们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这些很明确就是不知道怎么闪怎么躲怎么飘走的，我们至少要有同声谴责的基础在吧。 嗯，诶，一个重点齁、哦、椎间盘突出的人如果有这样子疾，就是患有这样疾病的人、嗯嗯，他应该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运动啊，行走什么， 不能做剧烈运动， 都会有困难嘛。 对，没错。 所以基本上打篮球这件事情是不是激烈运动？ 通常是不建议的， 对不对？好、嗯，来，一翔要补充，来，我先补充一个讯息哈，因为这个黄鹏孝他就针对蒋湾椎间盘突出哈，然后散兵，可是呢，他却可以拿球叫怕，他觉得说哦，是不是一起金孙的推进吼，所以都不赶快啦。那蒋万安有回应吼，他说他是一在1999年在成功岭参加末代大专集训，2003年的时候在成功岭服役。那因为呢，他的体检被判定说他的腰椎间盘突出，所以改服补充兵哦，有人说12天，有人说14天啦吼、嗯。那后来呢，拿到了服役证明之后，他才出国去念书的吼。这个你都可以去查吼，蒋万安这样讲。但是呢，黄鹏孝他的质疑就是说，哈，这个兵的体检应该不会检查腰椎，这个我是不知道。 我们当过兵都知道，当兵役男的体检没有检查到腰椎啦。他基本的检查很简单，看你四肢是不是齐全， 嗯， 然后眼睛、听力，然后基本的反射动作， 重量升高， 重量升高，大概就不会照 X 光看你椎间盘有没有突出了。那每个都照 X 光，哎、欸，以前一年的役男可能是几十万的，每个照 X 光，台湾体检都一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匪夷所思的。而且我每次看到这种政治人物写传，都讲说我的小学老师回忆怎么样哈， 嗯， 我不晓得，可能他们比较优秀啦，小学老师都记得他们啦。 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们都读过小学啦，你去问小学老师，我小时候干过什么事，我想老师不可能记得。哎，以前我们读小学一班50人啦，老师一年要至少带一班的学生的，因为底下修好尬啥子当，你看他要教过多少个学生，他怎么可能每个都记得？哦，许贵雅小时候很乖巧，考试都考第一名。当然，蒋万安有可能，因为他身份不一样，所以老师可能特别呵护。 那可是我觉得老师很厉害、欸，连他啊100公尺是金牌啊，然后他的跳远破校运记录， 这是体育老师吧？ 这都知道是蛮厉害，还是说有给老师谈餐，然后让老师在写书的时候 我每次看到 做一个回馈？ 小学老师回忆，我都觉得哈哦。造神不要造到太考验人类的记忆力了。 嗯，好，来等一下齁，因为呢蒋万安他还曾经是政大篮球队的队长。 嗯。 那你想想看，如果他真的是椎间盘突出的话，行走啊，一些剧烈运动啊，简单可能拖个地什么都会觉得很辛苦。 对。 可是呢齁、哦、他不论在美国在台湾都打球，完全看不出来有那个问题耶、欸。这才是重点。 而且我觉得我们不要忘记，其实当兵、嗯、我们大家当兵都知道，其实通常像这种体检有状况的，其实都有一个复查机制。 对，会要。 也就是说过几个月你可能再去检查一次，看你还有没有这个问题。 哦、 嗯。所以就变成说有两可能性嘛。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蒋万确实他当时真的是装了很久啊，就是真的装了半年以上，说哦都有问题都有问题，复查也通过。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他骗人说他会打篮球，但其实不会打。但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性应该是比较真实啊，因为确实我们看到很多照片他去打篮球。 对。 可我就觉得其实刚刚三 Q 说没错，因为我觉得我们都笨笨，说实话我们都笨笨，好多理由哦，真的听完之后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多理由可以逃兵役耶。 我自己当了366天，我当年还有2月29号齁，所以我还觉得说多给国家一天的时间啦、啊。那我其实因为说到八军团，我也是八军团的。当年我也是12个月，因为没有军训课的折抵，我当时大学跟硕士在国外读的，所以没有军训课的一个折抵。可我觉得当不当兵，其实说实在，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体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健康状况，这个不去评论，去评论的是诚信问题。而且去评论的，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没有当兵，那也没有关系。但你今天不要说人家去签这个不投降声明是白痴嘛，说好像保卫国家是理所当然的，这一定会做的事情，谁不会做？问你，你当兵就不愿意去做了，那你今天去谈保卫国家，你今天去谈这些东西，不会觉得有点空洞吗？所以我是觉得自己政治人物说话还是要对自己负责了。你今天梳理去做这些照片等等，但是你自己心知肚明当时状况是什么，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负责，还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 对啊，我想因为我们常都有一些所谓兵役的问题、哦、就是说人家会澄清。其实我必须说椎间盘突出这个绝对是自己所提出的，绝对不是你在体检的时候去做这样的体检然后去把你发现出来。所以我们在讲说你今天椎间盘突出，突出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可以不用当兵，这是有一个标准的，绝对不是说我椎间盘突出我就不用当兵了。他还要说你可能有压到第几条的神经，你会影响到你的这个下半身的一个行走或是怎么样。那个对于我们一般的民众说真的，他是有很多的要求跟 SOP，所以你今天怎么可能在这本书里面说你不用当兵的理由是椎间盘突出，但是呢你又可以百米赛跑可以拿金牌然后又可以打篮球，这样的一个逻辑实在不通， 实在很悲伤啦。讲完了那个必须要自己讲说我椎间盘突出，那个是要指定就是说哦，我就真的破病我没想到这边 了。对， 那他还去提就是哦，十二天的补充役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结果我后来想一想，其实我们刚把那些东西讲完之后我才发现，对比那些不用当兵来讲，他做十二天真的很了不起。我当时我也做，我当时也发生一样状况，我是有体检复检，我当时车祸左手断掉，所以人讲怕等手骨颠倒用，我左手都断掉，那戏不会用。对，可是我们这样子的情况，我们还是去当兵了、啊，也没有跟你在那边三炮两炮，也没有在跟你那边讲说哦，我可不可以当个转个替代役或干嘛？那个是变成是。当时检察军医跟我讲说你要不要晚一点再当，还是要不要我们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他是替代役还是什么，我说哦没有，这个正常，医生说康复了我可以去当兵就当兵了。我连想都没有想，就那个念头我根本连想都没有想。然后对比讲话，那我难怪他能当立委我不能当。 因为蒋万的状况 你有当了、 你最后还有一个回马枪欸因为齁蒋万自己的情况是怎么样齁，我们只能透过书透过报道来了解嘛。但静平哥你之前也长期跑这个比较是军事方面的新闻啦齁，然后我请你在立这三兵，我之前因为高宏安的关系我知道你是读夜间部的啦齁，那现在有关于这个事情你会怎么样来看？因为比方说黄鹏家觉得说哦金孙你就齁赶快的兵不赶快的命，把人爱这边啊你说就你的没这边，那还有当然诚信的问题也很重要嘛。你自己点说哦，我这个不行，可是我平常打篮球都生龙活虎的。 以蒋万安自述的这个状况，在他那本书里面的说明，应该是他在军中，就像刚刚 Thank you 跟这个我们宜翔所说的，可能是他在成功岭受训的时候发现身体不适，然后提出来主动申请提出来这样，或者是说当时在部队训练的时候他没办法完成他的一个训练的状况，所以他提出来这样的一个申请，然后在部队再安排提前。所以不会出现像刚刚晃哥说的，我们在役男一般体检的时候的确是不会检查到椎间盘这个问题，因为那要照 X 光而且要照核磁共振 MRI， 为什么？因为我就有椎间盘突出，我是 L5 跟 R1， 腰椎第五节跟 腱椎第一节。啊，你有当兵吗？ 我有当兵啊，我是在出社会之后，因为这是长期的姿势不良，所以观众朋友啊，姿势要正确。看电视的时候不要这样子啊。 我们立刻每一个人都正襟危坐，大家挺起来。 大家这样子长期，我们每一个来宾长期这样子坐着，尤其是宇韶老师，我很担心他5年10年后会有椎间盘突出，要打空吧空空。所以这个是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啦。那椎间盘突出有分情况的严重程度，要不要开刀？比如说长期的就是持续的背部，尤其是下背部的疼痛以及背部。 那我问你哦，因为你有椎间盘突出嘛，你现在可以打篮球吗？ 医生会告诉我说不要去做激烈运动，打篮球这是其一。我连那个跑步都，他都希望不要慢跑，近走可以，健走可以， 避免那个 避免，因为我们的那个脊椎骨啊，一节一节，为什么叫椎间盘？椎间盘是黑的软骨组织，你知道吗？ 对， 当你脊椎每一节压迫的时候，那个软骨就会凸起来跑出。 出来，所以会有压迫到你的坐骨神经。所以为什么叫坐骨神经痛？为什么叫骨刺？对不起，我们这边不是新台湾健康哦。我只是告诉大家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我跟 Thank you 一样，只是一般的平民家庭这样子样，的确没有像三九讲上个世纪很多国民党的权贵或国民党的什么时候发生了一些状况，那个也是我从小到大从念书的时候到二三十岁都听过很多的这个故事到我跑新闻。但我相信现在在政坛上、除了蒋万安有面临现在大家要质疑他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外，他现在选市长自然而然，尤其他出过那个书，然后我反走过必留下这个痕迹，写过也留下字迹啊，那你就会有这种东西被人家去质疑。那当人家在质疑讲的时候，那当然自己很难去回违离啦，因为你怎么讲就是服役12天没错啦。 蒋万安这个有一点不合理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书上写他1999年参加大专暑训，对不对？ 对， 大专暑训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去过嘛，42、6周， 后来变35天、 哦、对，我们那个时代是6周42天。以我不晓得2000年 的，我那时候是两个月。 对，我不晓得2000年的大专暑1999年大专暑训什么样子的哈。 1999年大概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就是4周到6周了。 但是我是说操课的程度，我们那个年代的大专暑训是比照新兵入伍， 没错， 一样操。 哦，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也就是说，如果他有椎间盘突出，他应该在1999年大专暑训他就会退训。 嗯， 他不可能完成暑训。好，你说他念政大期间才椎间盘突出，不对啊，他篮球队校队校队长、啊， 队长哎、欸， 所以也不是嘛、嗯，所以是他在政大打完篮球队毕业之后要去当兵前，突然椎间盘突出，然后说我未赛斗兵。 好巧哦！ 而且我跟你讲，椎间盘突出是这样，就你去体检的时候，你跟体检的军医官自述，然后军医官通常不会说哦好，那你丙等体位，不是，他会要你第一个你要先出示。 证明吗？ 证明，而且那个证明， 那你是不是要出示类似 X 光片或是什么？ 而且那个没有，你医师证明就可以，但是那个诊断证明不是说随便诊所证明，那个他有规定，比如说他军医院或是或是说国立医院哈、公立医院。好，证明之后，通常他会要你再复检，复检他就是会安排你到比如说三种。 嗯， 或陆军总医院， 他们信得过的医院， 对，就是军医院，主要是军医院体系，就安排你去三种检查，确定之后， 那几乎只能到三种， 对他才会给你丙等体位，就是丙等，就是我们讲那个说以前叫国民兵，后来改名叫普通兵了，就丙等体位了哈、所以我觉得这。 荒哥，你想的都是他是平民老百姓的话，确实是按照这个程序， 没错。 但显然他不是平民老百姓嘛，他是所谓的蒋家后代嘛， 所以这中间 蒋家后代有这步骤要走吗？我觉得不用哎、欸。 哦，真的，你觉得连这个不用？ 好，我们还要讨论一个哈，在2个多月之后，我们应该就不用再一直看到他在电视上面一直大放厥词的人哈，是谁？是台北市长柯文哲。柯文哲呢，他讲什么？他说抗中保台。就是吃香喝辣，所以我们看到是民党的发言人谢佩芬哈，哈佛女孩哈，她就讲说，柯文哲是不是常常很常就是吃香喝辣惯了哈？你去看，还要把它整理出来。柯文哲跟中企高层把酒言欢，而且我记得那一餐好像吃了4万多块， 哦，4万多块。 那另外还有就是柯文哲无视共机扰台，硬是哈烧钱来办双城论坛，他这算是蛮厚道的哈。他是针对一些具体的情况啊、事情去做一些分析。来，导播帮我切一个画面，我们来看七弹的那一个场景哈。期待的那个场景，大家看到柯文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齁，就是说在遇到这种状况啊，可能会有人哦，气弹、水弹什么打过来，但是他会躲起来，让别人去牺牲的那个人。今天林鹤鸣齁，他接受时期的访问啊，他讲什么？他说柯文哲日前打气弹，全程齁躲在掩体里面。那林鹤鸣形容，打气弹跟战争是不一样的。期待当作是一个战争的模拟好了，那本来我们就不期待说柯文哲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将军，他强的不是打期待，是嘴炮。然后呢，他说建议让柯市长担任嘴炮的角色，对中国开炮，那一定会得分啦、啊。来，浩哥怎么样来看？ 果然是当过柯文哲幕僚的人，非常了解柯文哲啊、哦。我觉得柯文哲很喜欢操作的一个模式就是。他用一个大范围的抹黑，比如说他之前曾经讲过说蔡英文身边的人都贪污， 嗯， 当我们要他举证的时候，他举证不 出来 呀、 他就飘走了，他就换别的议题了。 然后他说这个名嘴都收钱， 嗯， 我们要他举证说谁收钱， 讲不出来， 他也讲不出来、一样的道理，吃香喝辣，吃香喝辣，光看这四个字，他并没有负面，吃香喝辣谁都爱嘛，对不对？但是他说民进党用抗中保台确保他们可以吃香喝辣，这就是负面。可是我想请问柯文哲。你可不可以举证？但是我先告诉大家答案，他举证不出来，好、哦，他一定举证不出来。然后明天可能换别的题目，这个就是很典型。他在第一个， 他行诉一般可能对政治不关心的人，只看网络新闻，而且看特定网络媒体新闻的人，行诉对一个民进党的负面印象。哦，你看，恁家拢贪污啦，吼，阿伯的吃香喝辣啦，吼，行诉一个负面印象，这个久了之后，吼，他自然慢慢堆叠上去，他的确会造成一部分影响。所以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对于民进党的好感度其实是在降低的，哦，这个是慢慢是可以慢慢堆叠，这一点柯文哲操作的非常成功。第二点，当你要跟他很严肃的去讨论证据的时候，他就不跟你谈了。 对啊， 我发现民众党的公职人员跟他们的支持者都有这个特性， 他们习惯贴你一个标签之后他就跑。 而且呢，你跟他讲 A， 他就跟你跳到 B。那你回到说，那我们现在在讨论 A， 你可不可以谈？你可以讨论 A， 没有，他拿 C 出来。就反正英文有26个字母可以用很久啊，他就一样的道理，他们的逻辑其实是一套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解决啦，就是基本上就忽视他就好了，因为他就是一个出来刷存在感的。但是我要特别讲一下他去玩七弹哦。嗯。贺明当然是用比较开玩笑的方式说他是打嘴炮嘛齁。那前几天我看到有人讨论说，哎，你这种人如果当总统当三军统帅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问题没有不用拉到这么高。我个人曾经有在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玩生存游戏。嗯。那生存游戏不会一对一。嗯。比如说啊，我跟这个宜翔跟靖平我们组一队，然后博伟你们那边三个人一队，然后我们做对抗。玩生存游戏齁，最讨厌什么人你知道吗？最讨厌就是说队友两往前冲，然后你躲在最后面的。 然后我会把你踢出去。 对对对。那种人齁，那种人下一次就没有人要找你组队。 你就人就是救助好不狼性，你先去牺牲啊， 就 等你已经 吸走一波吸饼都得去救狼了。就是说这种人下次就不会有人找你组队，久了之后就没人要跟你组一队，你就自己玩自己的。柯文哲就这种人，其实玩这个生存游戏齁，他看出一个人的人格特质。 他可能以为是在玩鱿鱼游戏。 对。他以为在玩躲猫猫了。就人柯文哲人格特质是什么呢？当他遇到困难需要挑战可能面对风险的时候，他会躲，他选择逃避，然后等到外面风平浪静他再出来收割。所以你看他讲嘛，他说我等对方子弹打完之后我再出来一个个击毙。但是你在生存游戏或真的在战场上，当对方子弹打完的时候，也代表你的队友全部都阵亡了，那你出来击毙什么？但是贵雅，我要讲一个最好笑的。 我觉得好笑的是啊，柯文哲从头到尾，我们记得疫情发生之后，他有没有什么冷区歼灭？好，然后他不是讲说什么，包括高虹安，他说什么诱敌深入一举歼灭，他很喜欢用一些战争的词哦。 对， 对对， 因为他崇拜毛泽东嘛，他崇拜雍正嘛，他很喜欢卖弄一些战争的名词，但事实上他对于战争是完全不了解嘛。好，再来，我们再来看哦，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当这个事情被很多人在网络上做梗图在修理他或者是调侃他的时候，他的网军怎么帮他辩护你知道？嗯。啊，你们笨蛋，柯文哲是军医啊，当然在后面啊。很抱歉哦，没有打过仗也看过好莱坞战争片吧。 没错。 我们看好莱坞战争片早从二战一直到现代战争，当你身边有弟兄倒下的时候，那个旁边那个兵第一个喊什么 ?Medical!Medical! 军医嘛。嗯。如果军医像你柯文哲躲在后面等你跑来，那个人已经流血过多死亡。军医，因为对不起，小弟不才，我当兵就是卫生营，我们就是负责战地医疗的。 嗯，战伤。 军医要干什么？你就是要跟着部队一起前进，那个才叫军医，你才有办法在战场上及时处理，然后比较严重后送。哪有人军医就躲在后面的？那个不叫军医，哦，那个叫什么？我就不好意思讲， 那个叫伙夫啦，我是军医。 不，伙夫也要跟着部队前进，要不然你那部队再开五个小时回来打饭吗？所以我觉得不要再凹了。柯文哲，而且我觉得幕僚非常失职，你都事先都不跟柯文哲沟通吗？你如果柯文哲你确定说你不敢往前冲，那不要安排这个桥段嘛。嗯，你安排了这个桥段就让柯文哲出丑，那个幕僚是不是民进党派去卧底的啊？我现在开始怀疑，你怎么会安排这种让自己老板出丑的桥段呢？ 好，来波要补充。 战斗营队走最后面的应该是我们，我们是补给兵啊，就是负责军木伙食跟沐浴啊。嗯，所以我们应该是，但是还是要做事情。这个，所以哈，这个要跟国军质询，我们应该要识人识性。像这种在前面躲的军医，就把他叫他去后面烧开水就好了。像我这种要在前面冲的人，你把我 不要战缺， 到时候补给营是发生什么事？柯文哲在干嘛？柯文哲在学共产党。我不是说不能学共产党，但是你要把学完之后的学成之后，要把它用在台湾。抗中保台发明人不是民进党，他的师父叫国民党。嗯，他 抗中保台之前就叫反共建国嘛，嗯，哪里不一样？反共建国不是这个两蒋最爱说的吗？反共不就是抗中吗？保台不就是建国吗？这不就是国民党要的吗？结果国民党现在说误会一场，没有要讲。但柯文哲在学什么？他觉得共产党那个时候怎么打败国民党，就是用文宣宣传、情报、用口号。所以近几年包含一带一路弯道超车，他们的经济啊跟科技的实力，然后说我们哦没有疫苗，所以要以疫谋毒啊，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共产党用四个字啊，然后让一个有一个口号性的，让而且我们两边都是用中文嘛，所以他会觉得说，哎，这样子渗透。柯文哲，你学了，如果你是站在我们所谓的抗中保台、反共建国，没关系，你看你喜欢选哪一个，这边我想今天大家没有意见。可是他在做什么事情？很可惜的。朱立伦说什么？在罢免我成功的隔天，朱立伦开记者会说，谁在喊抗中保台一定被罢免。嗯，结果今年卢秀燕跑出来讲说，抗中保台是每一个首长的任务。然后现在柯文哲站在哪边？他比卢秀燕还要懒。他说抗中保台就是吃香喝辣，扭曲。好吧，这几年台湾可以说在政治场合里面，对保护国家、建立共同体最重要的一句话，当作负面的下去攻击，我认为这样子的政治人物都不分党派，你去嘴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在打击台湾好不容易在这几年拥有的共识。哎，曹新成跑多快，他已经从过去的这个要去那边做生意，变成中华民国派，变成台湾主体性。那今天还讲什么？ 证明、啊、 我们应该要跟这个其他的国家说，我们是台湾，应该要做证明。嗯、哇，他跑超级快的哎、欸！柯文哲，你跑了八年还跑不到，越跑越远，从墨绿跑到变成两岸一家，现在跑到抗中保台，也跟他好像没有关系。我想这种说法，他的支持者真的要审慎考虑才是啊。 好，我们再来看一块哈，我们要看的是国民党的南投县长的候选人许淑华，他不是也有论文涉嫌抄袭的问题吗？逢甲大学昨天说，哦，能够未稿啊，我的答案要公布了。可是他认定的是说，哦，他只有不当引述，哦，有瑕疵没有错，但是还没有达到违反学术伦理的情节重大的程度，所以不需要撤销他的学术学位。这个蛮奇怪的哦，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先一起来看。 结论是论文的原创性是属于我的。 许淑华被检举论文涉及抄袭，历经两个月审查，校方确定内容有不当引述，学位论文存在引用瑕疵情形，但未达违反学术伦理情节重大程度，所以不需撤销硕士学位。 我没有注明出处的地方，这是我的疏忽，这个部分我会依照学校的要求尽快的完成修正。 不过逢甲大学公告的审定结果，外界出现质疑声浪，笔名翁达瑞的旅美教授陈时奋就在脸书提出质疑，他认为抄袭情节不能漫无标准。据媒体报道，许淑华有 14% 的篇幅涉及不当引述，逢甲判定情节不算严重，而林志坚有抄袭嫌疑的占 3%， 台大却判定情节重大。另外学论用词不能各凭学校喜好，在教育部学论规范中并没有不当引述一词，凡未注明出处的引述就算抄袭，若出处注明不当且情节重大者也算抄袭。对此逢甲副校长出面强调立场， 在教育部规范里面是只有抄袭这两个字眼，那我们用不当引用的话，事实上它的内容里面的原创，其实我们在委员的判定里面，我的理解是我们判定是属于是陈淑华的。 对于许淑华的论文引用瑕疵，对手民进党籍候选人蔡培慧反酸，硕论明明不当引述，他却强调清白。 一再的强调清白，我们觉得非常的有趣。论文，逢甲也提醒有瑕疵、有不当这件事情，该检讨就检讨，该改善就改善，这跟清白有什么关系呢？ 无计可施的状况之下，只能够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论文的世界，不当引述的部分再穷追猛打。 好，我们要连线给专家哈，旅美教授陈时奋教授翁达瑞，我们来看哈他会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因为逢甲他是说乌啦乌抄，可是呢哈他用一个名词哈叫做不当引述，他后来又讲说没有达到撤销学位的程度，但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标准值放在那边了嘛，我们就会对比说台大认定林志坚那个抄袭是怎么样个抄，再来看看许淑华这个抄怎么样个抄啊？为什么一个要撤销学位，另外一个不需要？为什么标准不一样？来，请教陈教授。 冯甲用了一个名词叫不当引述，但是呢，在教育部的学术伦理违反的处理办法里头，并没有这个名词没有不当引述这个名词。 那么呢，我这个用不当引述在美国的学界的学术伦理规范这边去搜寻就不当引述呢，它有几个种类第一个种类第一类的叫做没有注明来源的引述叫不当引述或者说来源标注不清楚的引述也叫不当引述或者是来源标注错误的也叫引述或者说你在引述的时候呢该引述的这个词句没有加括号也叫不当引述或者说你引述的这个内容超过合理的范围这也叫不当引述有趣的是呢在北美学界呢我上面讲的所有的不当引述全部就叫做抄袭那这个就奇怪了冯甲明明他所谓的不当引述就是抄袭的另外一个说法那为什么冯甲不说抄袭而要创造一个名词叫做不当引述来这个作为判定许淑华的论文抄袭呢这个关键是在我们的学位授予法我们的学位授予法呢就是一个规定凡是已经颁发出去的学位只要论文涉及抄袭就要撤销学位所以说呢我想冯甲呢这个名词的使用我直觉的看法就是说他要帮助许淑华规避被撤销学位的这个惩罚因为这是大学法的规定我可以举一个两个例子来讲假设说我们的法律规定说杀人要判处无期徒刑那么呢检察官为了要这个保护一个罪犯他不用杀人他用取人性命来描述这个罪行或者说我们有讲说贪污罪要判20年的徒刑检察官呢也可以帮嫌犯逃避罪责然后说他是盗用公款而不用抄袭所以说呢这个都是一致的用不当抄袭来取代这个用不当引述来取代抄袭用取人性命来取代杀人用盗用公款来取代这个贪污这是一种怎么讲就是说在逃避法律的一个用词那么你说有没有双标呢当然是双标双标不只是在名词的使用台大就直接用抄袭所以说呢就撤销林志坚的学位台大呢他找到林志坚跟余正煌的论文是有11个地方有抄袭的嫌疑是11个地方你把这11个有抄袭嫌疑的这些文具整个把它整合起来大概占3页那林志坚的硕士论文总共有96页所以说有抄袭嫌疑的内容呢它不占 3%。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呢我没有看到这个论文媒体报道说许淑华的这个论文呢有227页然后呢他抄袭的那一份这个报告呢有32页所以说32页有不当这个引述。那32页呢占227页的百分比也占 14%。这是非常严重的双标 3% 的抄袭嫌疑要撤销学位 14% 的不当引用可以来修正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双标的地方是说许淑华的抄袭是证据确凿连抄袭的受害人都出来帮许淑华讲话说可以让他用愿意让他用可是林志坚的抄袭呢证据还不明确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整个的调查如果说冯甲的做法是对的那显然台大的做法就是不对的。那如果说台大的做法是对的冯甲就不对。今天我们存在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高等教育不管是在哪一个方面所做的决定必须要能够赢得全体人民的信赖。那么呢这个 3% 的抄袭嫌疑要撤销学位 ,14% 的这个抄袭嫌疑可以来补正修正这个论文。我想这样的双标是台湾的民众无法接受的。 陈教授真的很灵高齁、嗯、他可以这样分析非常的清晰，但是他还不失他的幽默感齁，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徐淑华的论文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没有那么样的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齁。我们先来看一下齁，比对一下一个这个是徐淑华的论文，这个是谢百杰齁，是他也算是他的前部署啦。 他的部下。 那你看齁、哦、这样画出来就是 J 赶快加赶快 J 嘛赶快。那还有另外一个比对方式齁给大家看。它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还有五六章，它抄袭的比例齁，从 52%、71%、45%、23%、23%， 所以我把它平均了一下，抄袭的比例大概是 40% 以上。一般来讲齁，如果抄袭 20% 以上就叫抄袭了，对不对？那结果今天我们看到逢甲大学是这样好 bargain 齁，所以教授也有讲，到底是台大的标准是对的还是逢甲的标准是对的，你必须要有一致性齁，咱台湾嘛这样你就这么大而已，应该要有一致性。但我们今天不细谈论文的部分，我们来看的是南投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齁，我会觉得怕怕的，为什么齁。来，我们今天也请到了积极镇长陈继恒齁，是这样的，在一个框里面啊齁、哦、因为这个群组的人实在是有够多的。345个人。然后呢这边齁、哦、就说诶请大家把今天晚上蔡培慧去草屯保安宫坐的那一台车的车牌号码 PO 上来。我请搞几类齁 ,PO 上来是要干什么，你的了解是。 好，那这一位齁、哦、主角他叫做林坤毅。那他是现任的这个徐淑华齁，他竞选南投县长的竞选总部的副主任委员。嗯、哦、所以说我们蔡培慧齁、哦、跟他的团队齁、哦、跟林坤毅等于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嘛。 对。 齁、哦、等于是个竞争的关系。然后同时间呢，林坤毅过去齁、哦、他在担任南投县议员的时候，他曾经殴打别的，他当时殴打其他新北市议员。 啊殴打， 南投打到新北。 对，我本来想象的场景是说在议会里面起冲突、啊，那可能有肢体上的冲突、啊，就不是他打的是新北市议员、 哦。对，他是在他们在酒店里面哈、哦，酒店里面哈、哦哦，一起饮酒作乐。那席间呢，林坤毅哈、哦、一直想要找啊这一位前新北市议员哈、哦、聊政治的话题啊。不过因为两个人党派不同嘛，那当然呢，既然党派不同，我们就。不要聊比较好，嗯，哦，不然很容易擦枪走火。我们跟好朋友聊政治都有可能擦枪走火了，嗯、何况是跟这个不同党的这个政治人物。那他就一直避开跟他们聊天，可是林坤毅硬要跟他聊，然后因为他不宠的关系，所以林坤毅的小弟哦，直接都卡了一记啊， 哦， 结果卡了一记掉哦，就像一个信号一样，然后林坤毅就跟他小弟把他推倒，然后一阵猛揍啊， 嗯， 对，所以说林坤毅先生是有这样过去一个历史，哦，那所以说他在他的。哎，这个群组里面，哦，向他的支持者们，这是他的老婆的这个支持者的群组哈、哦，来公开征求蔡培慧的车牌号码以及照片。我相信这个已经足以使人心生畏惧了。 他说他为什么要这个车牌号码？我们节目是会跟你们要车牌号码，没有错啦。 因为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要确认那个来宾的那个车位 嘛、啊啊啊， 我们确保位置、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你，因为你如果说啊，我是什么 Toyota 黑色啊，可能是不同的车牌号码，别人停走了，不晓得嘛、嗯。他的理由是说，吼，那哎、欸，我是在那个保安宫看到他的那台车，那我是另外一个宫庙的、嗯、董事， 对， 所以呢，我想要主动问问看，吼，蔡培慧的车牌，以便到时候我哪有啊，当的时阵，伊的车要停入来时阵，我可以先知道他的车牌号码、嗯。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太牵强了哈，因为他是另一间公庙的，另一间公庙的一个干部哦。哦，而且在晚上一个9:59哦，我们怀疑这可能是一个酒酣耳热之际啊哈、哦，所以不小心透露出一些真心话。而且通常来讲，我们做这种相关的安排，我们可是直接跟当事人礼貌的做询问嘛， 嗯， 对不对？比如说，哎。你好，我是惠德宫的总务组长林坤毅啊，蔡培慧小姐，你好像最近要我们庙拜拜，好、哦，我来帮你安排车位，嗯、而不是哈、哦、跟他的支持者们哈、哦、去索要这样子的一个资料。而且我相信南投人哈、哦，如果对林坤毅哈、哦、过去哈、哦、跟他为人是自有公断的了哈、哦，大家在半夜看到林坤毅传这样的信息，没人袂惊啦。哦，无人袂惊。 你的意思就是啊，你的车号我都知道哦，你当你对啊，我知道、哦。 你咯，你应该较注意耶、 哦。而且除了我们自己的车号会担心被知道之外，我们也会想说他会不会借由这个车号去追踪，哦，知道说蔡培慧去拜访哪些人， 嗯， 然后跟着后面让这些 这些被拜访的人也心生畏惧。 哎、你讲的那个情况，我记得博维在中二的时候也有发生过嘛。你前脚去嘛，然后后面可能有一些那种，有个来讲，你被停什么什么，你也可 注意。对了，其实就算我们当，我像裴薇是很勇敢的女性的现场候选人哦，所以她我相信她是不怕，但是她今天要出来讲是，她要帮她的支持者讲话啊。不然的话，我车子开到你家，等一下你就来拜访啊，这样子是换谁要害怕？ 嗯， 而且、啊、坦白讲，他你刚说晚上九点多的简讯嘛， 对， 有可能就像你讲的稍微有喝啦，因为怎么样都不会在公庙的，而且别的公庙的群组里面问这件事情，他是在群组问欸， 嗯， 所以他是在地方司会里面蓝绿都有的去问，那不是呛虾，什么是呛虾？你要知道人家的这个讯息啊，比如说我今天要请教停飞委员的电话，那可能就是先从认识的委员前辈啊，或者是同样可能在他的选区的政治工作者啊，我们来问，这个是正常逻辑。你跑到一个蓝绿都有、蓝绿什么民众都有的这个群组里面，然后去跟他讲，也掐白喉背喉啊，这什么意思？ 嗯， 这个我就不认为这个没有恐吓的意思啊。 嗯， 对啊，所以我们当事人不怕，裴蔚今天出来讲是为了保护他的支持者、他的民众。而且他今天枪声的对象就是这些人，就不是蔡培慧本人，所以他就说啊，别惊啊，蔡培慧我别讲。 嗯，来继恒继续。 一样出来杠桥打击工，他其实许淑华也不用帮他背书，他只要人家知道他是当时许淑华的竞选副主委，其实就有一定的分量跟代表性的。嗯、那林坤英呢，他过去在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前县长李朝清，他被判刑450年。那当时呢，南投地方很多人声援他挺他，那林坤英是之中呢少数哦陪着李朝清从南投坐游览车到台北去内政部抗议，去声援他说、怎么可以不给李朝清复职、怎么不可以李朝清复职的、这样的、一个前县议员。对，那他现在就是许淑华一个重要干部，然后他的这些、过去的一些行为、所以我们真的会有些害怕。而且我刚刚说了，他不但是挂名这个竞选的副主委，他本身呢也在两次的立法委员选举中捐给许淑华130万。哦，这个是台，这个是有记载的部分。另外，出钱够出烂了、所以说许淑华如果当选的话，许林坤义在整个县政府团队有没有所谓的话语权？我觉得这是不言可喻的啦。 嗯， 哦，这个是不言可喻的。好、哦，所以说这个是，然后林坤义其实呢还有一个大哥啊，这个更有来头了。哦，这个许淑华自称，好、哦，他自称哦是跟他是好友的江清良。哦，那江清良呢？ 草屯地方名人啊， 名人名人啊、他包括他18岁的时候就先枪杀彰化的角头张天宝，19岁枪杀云林县议员，好、然后22岁的时候在借户就义的时候逃跑，然后后来又重新被抓回来之后，在狱中哈、还可以遥控枪支的买卖。齁、买了3支的冲锋枪齁、一支手枪齁、来继续去桥债务，在狱中齁、不是人在外面呢、你杠啊来对够也是在桥买钱的代志。这是真正是大不诶。然后许淑华也自己说他跟江青雅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我要讲这些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我们会不会害怕？我们非常的害怕这件事情，其实很多善良的南投县民是不知道的。我们要勇敢的把它讲出来，就是希望这些恐怖的威胁到我们为止。就 你能大概爱听哦，情色爱看哦，情色。我们知道说地方有地方的那个盘根错节的那一块哈，但是身为选民，你那一票非常的重要，你有主导权，你可以把好的留下来，把不好的踢掉。好比博伟也曾经在中二选区，你打败过严家嘛？ 哈，卖 内劳卖拍贼啦。好，那因为选战现在倒数45天哈，选情当然也是越来越白热化。新台湾加油，我们的政论在播出的时候 ，YT 上面有直播聊天室。那我常常都会上去跟大家互动嘛，有些网友会好奇说啊，贵雅到底是几年次的齁，我今嘛的供啦齁，我跑新闻将近20年，你可以省啦齁，我的头衔可以跟焕哥差不多啦齁。 你5岁就开始跑 新闻？不是，我也可以当资深媒体人嘛。 你不是5岁就跑新闻了吗？ 这样说也可以啦齁。啊，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是因为齁，美丽岛电子报他今天在台北市做的这一个弃保的题目居然是这样做齁，闻所未闻。他说什么哦，投票前一天发现只有黄珊珊跟蒋万安很有可能当选市长，那你会投给谁？谁会做这样子的题目？你要知道说绿营有绿营的基本盘，而且呢陈时中跟黄珊珊跟蒋万安的支持者不会重叠，那你到底要怎么弃保？怎么会做出这样的题目设计呢？从这一份民调可以看出来的是什么？是蓝白的支持者，他们才是高度重叠的。要弃蒋保山还是弃山保蒋？两边支持者可能谁不会服气，所以最后要怎么样？可能就是要打一架了。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